资治通鉴卷第194，唐纪时，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。贞观六年春正月乙卯朔，日有食之。癸酉，靖州辽反，将军李子和讨平之。文武官复请封禅。上曰：清辈皆以封禅为帝王圣事，朕亦不然。若天下一安，家己人足，虽不封禅，庸何伤乎？昔秦始皇封禅，而汉文帝不封禅，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也？且是天扫地而祭，何必登泰山之巅，封数尺之土，然后可以斩其长颈乎？群臣有请之不已，上亦欲从之。魏征独以为不可。上曰：公不欲朕封禅者，以功为高也。曰：高矣。德为厚也。曰：厚矣。中国未安也。曰：安矣。四夷未服也。曰：服矣。年谷未丰也。曰：丰矣。福瑞未至也。曰：至矣。然则何谓不可封禅？对曰：陛下虽有此六者，然成隋末大乱之后，户口未复，仓廪尚虚，而车驾东巡，千乘万骑，其功顿劳费未易任也。且陛下封禅，则万国咸疾，远夷军长皆当护从。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带，烟火上西，冠莽极目，此乃引戎狄入腹中，视之以虚弱也。况赏赖不资，未厌远人之望，己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，崇虚名而受实害，陛下将焉用之？会河南北数州大水，事遂寝。上将幸九成宫，通旨散骑常侍姚思廉见。上曰：朕有气急，属折顿具，往避之耳。赐思廉捐50匹。监察御史马周上书以为：东宫在宫城之中，而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，制度比于臣居，尚为卑小，与四方官厅有所不足，以增修高大，以趁中外之望。又太上皇春秋已高，陛下已朝夕侍膳，今九成宫去京师300余里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，陛下何以复之？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，太上皇上留蜀中，而陛下独居梁处，温庆之礼切所未安，今行迹已成，不可复止，愿素世反妻以解众祸。有王长通、白明达皆月宫，韦盘提、胡思政只能调马，纵使技能出众，正可赖之金帛，岂得超受官爵，名誉业履，与世君子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？臣妾耻之。上深纳之。 上以新令无三师官，二月丙戌，诏特制之。三月戊辰，上幸九成宫。庚午，突遇魂寇兰州，周兵击走之。长乐公主将出降，上以公主皇后所生，特爱之。敕有司资送备于永嘉长公主。魏征谏曰：“昔汉明帝欲封皇子，曰：‘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？’皆令半处淮阳。今资送公主，备于长主，得无异于明帝之意乎？”上然其言，入告皇后。后叹曰：“且弃闻陛下称重魏征，不知其故。今观其引礼义以义人主之情，乃知朕社稷之臣也。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，屈诚恩礼，每言必先后颜色，不敢轻犯威严。况以人臣之疏远，乃能抗言如是，陛下不可不从。因请遣中使击前400民，捐400匹以赐征。且谕之曰：‘文公正直，乃今见之，故以相赏。公宜常秉此心，勿转移也。’”上常罢朝，怒曰：“会须杀此田舍翁。”后问为谁，上曰：“魏征每庭辱我。”后退，据朝服立于庭。上惊问其故，后曰：“妾闻主明臣直，今魏征直，由陛下之明故也，妾敢不贺。”上乃悦。下四月辛卯，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瑾卒。明日，上初次发哀，有司奏臣日既哭。上曰：“君之于臣有父子也，情发于中，安避臣日？”遂哭之。六月己亥，荆州刺史封道王元亨薨。辛亥，江王萧薨。秋七月丙辰，燕齐王突季之遣使入贡。初，燕齐入中国由契路，隋末闭塞，道由高昌。突季之请复开契路以便往来，上许之。由是高昌恨之，遣兵袭燕齐，大掠而去。辛未，宴三品以上于丹霄殿。上从容言曰：“中外义安，皆公卿之力。然隋炀帝威加一下，极力跨游北荒，统业户雄踞西域，今皆覆亡。此乃朕与公等所亲见，务今强盛以自满也。”西突厥四叶护可汗发兵击薛延陀，为薛延陀所败。四叶护性猜狠信谗，有以利可汗功最多。四叶护以非其族类诛灭之，由是诸部皆不自保。四叶护又击莫赫舍之子尼熟，因欲屠之。尼熟奔燕齐，舍卑达官与努师毕二部攻之。四叶护轻骑奔康居寻族， 国人迎泥丸于燕齐而立之，是为多路可汗。遣使内附。丁酉，遣鸿胪少卿刘善因立多路为西利弼多路可汗。闰月乙卯，上宴近臣于丹霄殿。长孙无忌曰：“王归未征，昔为仇雠，不为今日得此同宴。”上曰：“征归尽心所事，故我用之。然征每谏我不从，我与之言则不应，何也？”魏征对曰：“臣以事为不可，故谏。陛下不从而臣应之，则事遂失行，故不敢应。”上曰：“且应而复谏，庸何伤？”对曰：“昔顺戒群臣而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。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，乃面从也，岂既谢事顺之意也？”上大笑曰：“人言魏征举止疏慢，我视之更觉妩媚，正为此耳。”征起拜谢曰：“陛下开臣使言，故臣得尽其余。若陛下拒而不受，臣何敢朔犯颜色乎？”戊辰，秘书少监于世南上圣德论，上赐手诏称：“卿论太高，朕何敢拟上古，但比近世差甚耳。然卿试睹其始，未知其中，若朕能慎终如始，则此论可传，如或不然，恐徒使后世笑卿也。”九月己酉，幸善庆功。上生时故宅也，因与贵人宴赋诗，起居郎清平吕才披之管弦，命曰功成庆善乐，使童子八佾为九宫之舞。大宴会，与破阵舞协奏于庭。同州刺史尉迟敬德御宴，有班在其上者，敬德怒曰：“汝何功坐我上？”仁成王道宗刺其下，欲解之。敬德全殴道宗，目击秒，上不义而罢。谓敬德曰：“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，异常由之，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，令子孙不绝。然卿居官朔犯法，乃至韩朋租海，非高祖之罪也。国家纲纪为赏与罚，非分之恩，不可硕得。免自羞耻，无疑后悔。”敬德由是使惧而自急。冬十月乙卯，车驾还京师。帝是上皇宴于大安宫，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，夜酒乃罢。帝亲为上皇捧鱼至殿门，上皇不许，命太子代之。突厥吉利可汗郁郁不得意，朔与家人相对悲泣，容貌羸背，上见而怜之，以国州地多麋鹿，可以游猎，乃以吉利为国州刺史。 吉利辞，不愿往。癸未，复以为右卫大将军。十一月辛巳，弃毕酋长何立率部落六千余家以沙州降，召处之于干粮之间，以何立为左领军将军。庚寅，以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。帝谓叔达曰：“卿武德中有党言，故以此官相报。”对曰：“臣见随氏父子相残，以取乱亡，当日之言非为陛下，乃社稷之计耳。”十二月癸丑，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。中书令温彦博曰：“福愿陛下常如贞观出，则善矣。”帝曰：“朕必来待于为政乎？”魏征曰：“贞观之初，陛下志在节俭，求见不倦，必来迎善微多，见者颇有无止，此其所以异耳。”帝抚掌大笑曰：“诚有事事。”辛未，帝亲路细求，见应死者，悯之，纵使归家。期以来秋来救死，仍是天下死囚皆纵遣，使至期来亦京师。是岁，党项羌前后内属者300,000口，公卿以下请封禅者前后相主。上欲以旧有气急，恐登高增惧，公等勿复言。上谓侍臣曰：“朕必来绝事，或不能，皆如律令。公辈以为事小，不复职奏。夫事无不由小而至大，此乃危亡之端也。昔关龙旁中箭而死，朕每痛之。炀帝交报而亡，公辈所亲见也。公辈常以为朕思炀帝之亡，朕常为公辈念关龙旁之死，何患君臣不相保乎？”上谓魏征曰：“为官则人不可造次，用意君子则君子皆治，用意小人则小人敬尽矣。”对曰：“然，天下未定，则专取其才，不考其性，丧乱既平，则非才性兼备不可用也。”七年春正月，更名破阵月曰七德五。癸巳，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，奏七德九公之舞。太常卿萧宇上言：“七德五形容圣功，有所未尽，请写刘武周、薛仁果、窦建德、王世充等擒获之状。”上曰：“彼皆一时英雄，今朝廷之臣往往常北面视之，若睹其雇主屈辱之状，能不伤其心乎？”与谢曰：“此非臣余虑所及。”魏征欲上言武修文，每试验见七德武者俯首不视，见九公武则帝观之。三月戊子，侍中王圭作漏泄尽忠语， 左迁同州刺史。庚寅，以秘书监魏征为侍中。执太史雍人李淳风奏灵台后移制度疏略，但有赤道，请更造浑天黄道仪，许之。癸巳，成而奏之。夏五月癸未，上幸九成宫。雅州道行军总管张世贵击反辽，破之。秋八月乙丑，左屯卫大将军乔进攻周范卒，上行幸，常令范与房玄龄居守。范为人忠笃严正，极甚不肯出外，竟忠于内省，与玄龄相报而绝曰：“所恨不获再奉圣言。”辛未，以张世贵为陇州道行军总管，使击反辽。九月，山东河南四十余州水，遣使镇之。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390人，无人督率，皆如期自缢朝堂，无一人亡逆者，上皆赦之。冬十月庚申，上还京师。十一月壬辰，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。无忌故辞曰：“臣忝于外戚，恐天下为陛下为私。”上不许，曰：“吾为官则人，唯才是举。苟或不才，虽亲不用，相义王神服是也。如其有才，虽仇不弃，魏征等是也。今日所举，非私亲也。”十二月甲寅，上幸芙蓉园。丙辰，教列少陵园。戊午，还宫。从上皇至九，故汉未央宫。上皇命突厥吉利可汗起舞，又命南蛮酋长冯志代咏诗，继而笑曰：“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。”帝奉商上寿曰：“今四夷入臣，皆陛下教诲，非臣智力所及。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，妄自矜大，臣所不取也。”上皇大悦，殿上皆呼万岁。帝位左庶子于志宁，右庶子杜正伦曰：“朕年十八，犹在民间。民之疾苦情伪，无不知之。及居大位，屈处事务，犹有差失。况太子生长深宫，百姓艰难，耳目所未涉，能无交易乎？卿等不可不极见。”太子好嬉戏，颇亏礼法。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硕直见，上闻而加之，各赐金一斤，帛500匹。工部尚书段纶奏征巧工杨思齐，上令释之。纶使先造傀儡，上曰：“得巧工数工国事，请令先造戏剧，其百工相借，无作淫巧之意也。”乃削纶阶。加灵州辽反， 命韩江府统军牛进达击破之。上问魏征曰：“群臣上书可采，即赵队多失次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官百思奏事，常数日思之，及至上前三分不能到一，况见者服役触计，非陛下借之辞色，岂敢尽其情哉？上由是皆群臣辞色欲温，常曰：炀帝多猜忌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，朕则不然，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。”八年春正月癸未，突厥吉利可汗卒，命国人从其俗，焚尸葬之。辛丑，行军总管张士贵讨东西王栋反辽，平之。上谕分遣大臣为诸道处置大使，未得其人。李靖见魏征，上曰：“征真归朕师，不可一日离左右。”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，查长吏贤不孝，问民间疾苦，李高年朕穷乏，其酒焉，必使者所至，如朕亲睹。三月庚辰，上幸九成宫。下五月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初，突遇魂可汗伏允遣使入贡，未返，大略善州而去。上遣使让之，征伏允入朝，称疾不治，仍为其子尊王求婚，上许之，令其亲迎，尊王又不治，乃绝婚。伏允又遣兵寇兰阔二州，伏允年老，信其臣天柱王之谋，朔犯边，又执唐使者赵德凯，上遣使谕之，使反，又引其使者林轩亲谕以祸福，伏允终无圈心。六月，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，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，将边兵及弃壁党项之众以击之。秋七月，山东河南淮海之间大水，上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，上皇以隋文帝忠于彼，误之。冬十月，迎大明宫，以为上皇清暑之所，未成而上皇寝疾，不果居。辛丑，段志玄及突遇魂破之，追奔八百余里，去青海三十余里。突遇魂取木马而遁，甲子，上还京师。右仆射李靖以疾训位，许之。十一月辛未，以靖为特进，封爵如故。禄赐立足，并依救济，四级小抽，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。甲申，吐蕃赞普弃宗弄赞遣使入贡，仍请婚。吐蕃在突遇魂西南，进士进强，蚕食他国， 徒余广大，胜兵数十万，然未尝通中国。齐王称赞普，俗不言姓，王族皆曰论，宦族皆曰上。契宗弄赞有勇略，四邻畏之，上遣使者冯德霞往魏府之。丁亥，突遇浑寇凉州，己丑，下诏大举讨突遇浑，赏欲得李靖为将，为其老，众烙之。靖闻之，请行，赏大悦。十二月辛丑，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节度诸军。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食道，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为善善道，凉州都督李大亮为居末道，民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，利州刺史高增生为延泽道行军总管，并突厥弃婢之众及突遇浑。帝聘随通事舍人郑人姬女为充华，诏以行，策使将发。魏征闻其常许嫁士人陆爽，具上表见，帝闻之大惊，手诏身自克责，命廷策使。房玄龄等奏称，许嫁陆氏无险状，大礼既行，不可终止。爽亦表言初无婚姻之意。帝谓征曰，群臣或容西和，爽亦自臣，何也？对曰，彼以为陛下外虽舍之，或因家最浅，故不得不然。帝笑曰，外人亦或当如是，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也。中牧丞黄甫德参上言，修洛阳宫，劳人，收地租，厚敛，俗号高祭，改宫中所化。上怒，谓房玄龄等曰，德参欲国家不义一人，不收斗租，工人皆无发，乃可其义也？欲治其谤善之罪。魏征谏曰，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，可谓痛哭者一，可谓流涕者二，自古尚书不讥切，不能动人主之心，所谓狂夫之言，圣人则焉，为陛下裁察。上曰，朕罪斯人，则谁敢复言？乃赐绢二十匹。他日征奏言，陛下近日不好直言，虽勉强含容，非囊实之祸如。上乃更加忧刺，拜监察御史。中书舍人高继甫上言，外观卑贫，犹未得禄，饥寒切身，难保清白。今仓廪尽食，宜量加忧己，然后可则以不贪，严设苛尽。又密王元晓等皆陛下之弟，必见弟子拜诸书，书皆答拜，紊乱朝暮，宜训之以礼。书奏，上善之。西突厥多禄可汗族，其弟同俄舍利，是为沙波罗迭利施可汗。 九年春正月，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突遇魂。三月庚辰，陶州羌叛入突遇魂，杀刺史孔长秀，人臣赦天下。已有严泽道行军总管高赠生击叛羌，破之。庚寅，诏民资分三等，未尽其饷，宜分九等。上谓魏征曰：“其后主周天元，皆重敛百姓，后自奉养，力竭而亡。譬如谗人自啖其肉，肉尽而毙，何其愚也！然二主孰为优劣？”对曰：“其后主懦弱，正出多门，周天元骄暴，威服在己，虽同为亡国，其主犹劣也。”夏四月癸酉，仁成王道宗拜突遇魂于库山。突遇魂可汗伏允西烧野草，清兵走入气，诸将以为马无草，皮瘦，未可深入。侯君集曰：“不然，相者断至玄军还，才及善州，鲁已至其城下，盖鲁犹顽石，众为之用故也。今一败之后，蜀逃鸟散，斥候一绝，君臣协离，父子相失，取之异于实界，此而不成，后必悔之。李靖从之，中分其军为两道，靖与薛万军、李大亮由北道，军集与仁成王道宗由南道。戊子，靖部将薛孤儿拜突遇魂于馒头山，斩其明王，大获杂处，以充军食。癸巳，靖等拜突遇魂于牛心堆，又拜诸赤水源。侯君集、仁成王道宗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余里，盛夏降霜，经破罗真谷，其地无水，人蹑冰，马啖雪。五月，追及伏允于乌海，与战大破之，获其明王。薛万军、薛万彻又拜天柱王于赤海。太上皇自去秋得封疾，庚子崩于垂拱殿。甲辰，群臣请上准遗告是军国大事，上不许。乙巳，召太子承乾于东宫平决数政。赤水之战，薛万军、薛万彻轻骑先进，为突遇魂所为，兄弟皆中枪，失马步斗，从骑死者十六七。左领军将军弃臂合力，将数百骑救之，竭力奋击，所向披靡，万军万彻由是得免。李大亮拜突遇魂于蜀魂山，获其明王二十人。将军执师司隶拜突遇魂于居如川。李靖督诸军经积石山河源至居末，穷其西境，闻伏允在突伦川，将奔于田，弃臂合力欲追袭之。薛万军乘其前败，故言不可。合力曰：“鲁非有城郭，随水草迁徙， 若不因其聚居喜取之，一朝云散，岂得复清其巢穴也？自选萧纪千余，直趋突伦川，万军乃引兵从之。气中乏水，将士刺马穴引之，袭破浮允牙帐，斩首数千级，或杂处二十余万。浮允脱身走，扶其妻子。侯君集等进于星宿川，至渤海，与李靖军合。大宁王顺随氏之生，浮允之嫡子也，为侍中于隋，久不得归。浮允立世子为太子，即归，异常样样。会李靖破齐国，国人穷促，怨天柱王。顺因重心，斩天柱王，举国请降。浮允率千余骑逃契中，十余日，众散烧尽，为左右所杀。国人立顺为可汗。壬子，李靖奏平突遇魂，乙卯，诏复齐国，以慕容顺为平西郡王，绝故吕乌干斗可汗。上虑顺未能服其众，仍命李大亮将精兵数千为其声援。六月己丑，群臣复请听政，上许之。其系物仍委太子，太子颇能听断。事后上每出行幸，常令居国坚守。秋七月庚子，严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击叛羌，破之。丁巳，诏山陵依汉长陵故事，勿存龙后。期限既促，功不能及。秘书见于世南上书，以为圣人薄葬其亲，非不孝也，深思远虑，以厚葬士卒为亲之累，故不为耳。喜张氏之有言，使其中有可遇，虽故南山犹有隙。刘向言，死者无终极，而国家有废兴，士之之言为无穷计也。其言深切，成何至理？夫为陛下圣德度月唐虞，而厚葬其亲，乃以秦汉为法，臣妾为陛下不取。虽父不藏金玉，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，安置无金玉也？且今世服以一霸陵，而丘垄之志独依长陵，恐非所宜。福愿依白虎通为三刃之坟，器物制度率皆竭损，仍刻石立之陵旁，别书一通，藏之宗庙，用为子孙永久之法。书奏不报。世南复上书，以为汉天子即位即迎山陵，元者五十余年，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，恐于人力有所不待。上乃以世南书授有司，令降处其宜。房玄龄等亦以为汉长陵高九丈，园陵高六丈，今九丈则太重，三仞则太卑，请依园陵之制，从之。辛亥， 赵，国出草创，宗庙之志未备，今将迁复，宜令礼官详议。建议大夫朱子奢请立三朝三暮而须太祖之位，于是增修太庙，复弘农府君及高祖，秉旧神主祀为六世。房玄龄等亦以梁武昭王为始祖，左庶子于志宁亦以为武昭王非王爷所因，不可为始祖，上从之。党项寇叠州，李靖之击突遇浑也，后录党项，始为向导。党项酋长拓跋赤辞来，谓诸将曰：“随人无信，喜暴掠我。今诸君苟无一心，我请攻其资粮。如或不然，我将据险以塞诸君之道。”诸将与之盟而遣之。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至阔水，见赤辞无备，袭之，获牛羊数千头。于是群枪怨怒，屯野狐峡。道彦不得进，赤辞击之，道彦大败，死者数万，退保松州。左骁卫将军樊兴逗留失军期，士卒失亡多。乙卯，道彦兴皆作简死洗编，赏遣使烙诸将于大斗拔谷。薛万军排毁弃壁合力，自称己功，合力不生愤，拔刀起欲杀万军，诸将就止之。上闻之，以让合力，合力拒言其状，上怒，欲解万军官以受合力。合力故辞曰：“陛下以臣之故解万军官，群狐无知，以陛下为众狐轻汉，转向诬告，持敬必多，且使胡人为诸将皆如万军，将有轻汉之心。”上善之而止。寻令宿卫北门，简教屯营事，上宗女临洮县主。民州都督严泽道行军总管高赠生后军期，李靖暗之，赠生恨靖，诬告靖谋反，暗验无状。八月庚辰，赠生作简死洗编，或言赠生秦府功臣，宽其罪。上曰：“赠生为李靖节度，有诬其反，此而可宽，法将安施。且国家自起晋阳，功臣多矣，若赠生豁免，则人人犯法，安可复晋乎？我于旧勋未尝忘也，为此不敢赦耳。”李靖自是河门杜绝宾客，虽亲戚不得望见也。上欲自缢元陵，群臣以上哀悔累己，故谏而止。冬十月乙亥，处月出遣使入贡，处月处密，皆西突厥之别部也。庚寅，葬太武皇帝于献陵，庙号高祖，以穆皇后复葬，加号太穆皇后。 11月庚戌，赵翼于太原立高祖庙。秘书见严师古意以为，寝庙应在京师，汉室郡国立庙非礼，乃止。戊午，以光禄大夫萧宇为特进，复令参与政事。上曰：武德六年以后，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，我不为兄弟所容，实有功高不赏之惧。斯人也不可以利诱，不可以死邪，朕社稷臣也。因赐予诗曰：疾风知劲草，板荡实成臣。又谓予曰：卿之忠直，古人不过，然善恶太明，亦有时而失。予再拜谢。魏征曰：予为众孤立，唯陛下知其忠敬，想不欲圣名，求免难矣。特进李靖上书，请依遗告，欲长服临正殿，服许。突遇魂甘豆可汗久治中国，国人不复，竟为其下所杀。子燕王诺和波立，诺和波幼，大臣争权，国中大乱。12月，召兵部尚书侯君集等将兵援之。先遣使者欲解，有不奉诏者，随以讨之。10年春正月甲午，上使亲听政。辛丑，以突厥拓设阿史那舍尔为左骁卫大将军。舍尔，处罗可汗之子也，年11，以智略文。可汗以为拓设，建衙于契北，与玉骨社分统敕勒诸部，居官10年，未尝有所复敛。诸社或比其不能为富贵，舍尔曰：部落苟丰，与我足矣。诸社残服，即虚言陀畔，攻破玉骨社，舍尔兵亦败，将其余众走保西陲。吉利可汗既亡，西突厥亦乱，多路可汗兄弟争国，舍尔诈往降之，引兵袭破西突厥，取其地羁绊，有众10余万，自称达布可汗。舍尔乃谓诸部曰：守为乱破我国者，薛延陀也，我当为新可汗报仇击灭之。诸部皆谏曰：新得西方，以且留镇府，今据舍之远去，西突厥必来取其故地。舍尔不从，击薛延陀于契北，连兵100余日，会迭利师可汗立。舍尔之众苦于久役，多弃舍尔逃归。薛延陀纵兵击之，舍尔大败，走保高昌。其救兵在者才10000余家，又为西突厥之逼，遂率众来降。敕处其部落于灵州之北，留舍尔于长安，上皇妹南阳长公主，点屯兵于院内。癸丑，徙赵王元景为京王，鲁王元昌为汉王，郑王元礼为徐王， 徐王元嘉为韩王，荆王元泽为彭王，滕王元义为郑王，吴王元轨为霍王，宾王元凤为国王，陈王元庆为悼王，魏王灵魁为燕王，蜀王克为吴王，越王泰为魏王，燕王佑为齐王，梁王殷为蜀王，谭王运为蒋王，汉王真为越王，申王慎为冀王。二月乙丑，以元景为荆州都督，元昌为凉州都督，元礼为徐州都督，元嘉为潞州都督，元泽为遂州都督，灵魁为幽州都督，克为潭州都督，泰为象州都督，又为齐州都督，殷为益州都督，运为安州都督，真为扬州都督。泰不知官，以金子光禄大夫张亮行都督事，上以太好文学，礼接士大夫，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，挺字引召学士。三月丁酉，突遇浑王诺和波，遣使请班立，行年号，遣子弟入室，并从之。丁未，以诺和波为河源郡王，乌地也拔秦窦可汗。癸丑，诸王之藩，上与之别曰：兄弟之情，岂不欲常共处耶？但以天下之众，不得不耳。诸子尚可复有，兄弟不可复得。因流涕呜咽，不能止。夏六月壬申，以温彦博为右仆射，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。侍中魏征屡以募集求为散官，上不得已，以征为特进，仍知门下事。朝章国典，参议得失，徒留以上罪，详事文奏，其禄赐立足，并同执事。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，好读书，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，因而献替，裨益宏多。上或以非罪遣怒宫人，后亦扬怒，请自推居，因命求戏，似上怒息，徐为深礼。由是公捆之中，行无往滥。豫章公主早丧其母，后收养之，慈爱予予所生。妃嫔以下有疾，后亲抚侍，辍己之药膳以滋之，宫中无不爱戴。训诸子，常以谦俭为先。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，以东宫器用少，请奏议之，后不许，曰：为太子患在德不立，名不扬，何患无器用也？上得疾，累年不愈，后侍奉昼夜不离侧，常系毒药于衣带，曰：若有不会，亦不独生。后素有气疾，前年从上幸九成宫，柴少等中西告变，上换甲出阁问状，后伏疾已从。 左右指之，后曰：“上既震惊，吾何心自安？”由是即遂甚。太子言于后曰：“医药备尽而急不抽，请奏赦罪人及渡人入道，恕或冥服。”后曰：“死生有命，非智力所宜，若为善有福，则无不为恶，如其不然，妄求何意？赦者国之大事，不可硕下。道是异端之教，度国并民，皆上素所不为，奈何已无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？必行汝言，无不如速死。”太子不敢奏，思以欲防玄灵。玄灵白上，上哀之，欲为之赦，后故止之。即即笃，与上决，使房玄龄以遣归地。后言于帝曰：“玄龄是陛下久，小心慎密，其谋密计，未尝宣泄，苟无大故，远勿弃之。妾之本宗，因缘家福以至禄位，既非德举，亦至颠危，欲使其子孙保全，慎勿处之权要，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。妾生无益于人，不可以死害人，远勿以丘垄劳费天下。但阴山为坟，弃用瓦木而已，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，纳忠谏，秉禅特，省作义，止油田，且虽没于九泉，诚无所恨。儿女辈不必令来，见其悲哀，徒乱人意。因取医中毒药以示上曰：“妾于陛下不遇之日，是以死从圣于，不能当吕后之弟耳。”己卯，崩于立政殿。后常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，又常著论博汉明德马后已不能易退外亲，使当朝贵盛，图借其车如流水，马如龙，是开其祸败之源，而防其末流也。即崩，公私并女则奏之，上览之悲痛，以示近臣曰：“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，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义之悲，但入宫不复闻归谏之言，失意良佐，故不能忘怀耳。”乃召房玄龄，使复其位。秋八月丙子，上谓群臣曰：“朕开直言之路以立国也，而必来上封事者多结人细事，自今复有为事者，朕当以谗人罪之。”冬十一月庚午，葬文德皇后于昭陵。将军段志玄与文士及分统示众出肃章门，第夜使公关至二人所，士及开营纳之，志玄闭门不纳，曰：“君门不可夜开。”使者曰：“此有守敕， 至玄曰：“业中不辨真伪，竟留使者至明。”帝闻而叹曰：“真将军也。”帝复为文客之时，称皇后节俭，遗言薄葬，以为盗贼之心，只求真货，既无真货，复何所求？朕之本质亦复如此。王者以天下为家，何必物在灵中，乃为己有。今因九宗山为陵，凿石之功才百余人，数十日而毕，不藏金玉，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刑具而已，庶几奸盗悉心，存墨无累，当时百世子孙奉以为法。赏念后不已，于院中作层冠以望昭陵，常引魏征同登，使视之。征熟视之曰：“臣昏冒不能见。”上指示之。征曰：“臣以为陛下望献陵，若昭陵，则臣故见之矣。”上气，谓之悔冠。十二月戊寅，朱巨波、甘棠遣使入贡。朱巨波在葱岭之北，去瓜州2800里，甘棠在大海南。上曰：“中国既安，似宜自服，然朕不能无惧。昔秦始皇威震胡越，二世而亡，唯诸公匡其不待耳。”魏王泰有宠于上，或言三品以上多轻魏王。上怒，引三品以上作色让之曰：“隋文帝时，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颠制，比起非天子而也。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。闻三品以上皆轻之，我若纵之，岂不能折辱功倍乎？”房玄龄等皆黄惧刘汉拜谢。魏征读正色曰：“臣切记当今群臣，必无敢轻魏王者，在理臣子一也。春秋王人虽微，序于诸侯之上，三品以上皆公卿，陛下所尊礼。若纪纲大坏，故所不论，圣明在上，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。隋文帝教其诸子，使多行无礼，足皆一灭，又足法乎？”上悦曰：“礼道之语，不得不服。朕以私爱忘公义，向者之分，自谓不疑。即闻征言，方知理屈。人主发言，何得容易乎？”上曰：“法令不可朔辩，朔辩则烦，官长不能尽计，有前后差为，利得以为奸。自今变法，皆以详慎而行之。”至书侍御史全万计上言：“宣饶二州银，大发采之，遂可得数百万民。”上曰：“朕贵为天子，所罚者非财也，但恨无家言可以利民耳。与其多得数百万民， 何如得一贤才？请未尝进一贤，退一不孝，而专言税银之利。昔尧舜抵璧于山，投诸于谷，汉之桓陵乃聚钱为私葬，卿欲以桓陵祀我爷。是日触万计，使还家。是岁，更命统军为折冲都尉，别将为果毅都尉，凡十道，治府634，而关内261，皆立诸尉及东宫六帅，凡上府兵1200人，中府1000人，下府800人，300人为团，团有校尉，50人为队，队有正，10人为火，火有长，每人兵甲粮装各有数，皆自备，书之库，有征行则给之。年20为兵，60而免。其能骑射者为乐伎，其余为步兵。每岁季冬，折冲都尉率其属教战。当及马者，官与其职视之，凡当宿卫者翻上。兵部以远近几番，远疏近硕，皆一月而更。11年春正月，徙快王元裕为邓王，乔王元明为舒王。辛卯，以吴王克为安州都督，晋王志为兵州都督，晋王慎为秦州都督。江之官赏赐书戒敕曰：吾欲为汝真完，恐亦骄奢，不如得此一言耳。上座飞山宫。庚子，特进魏征上书，以为炀帝视其富强，不于后患，穷奢极欲，使百姓困穷，以致身死人手，社稷为虚。陛下拨乱反正，疑思随之所以失，我之所以得，撤其郡隅，安于卑躬。若因积而增广，习旧而加势，此则以乱易乱，殃旧必至，难得一失，可不念哉？房玄龄等先受诏定律令，以为旧法，兄弟一居，印不相及，而谋反连坐皆死。祖孙有印而只应配留，据理论情，身为慰藉。今定律，祖孙与兄弟原作者俱配役，从之。自是比古死刑，除其太半，天下称赖焉。玄龄等定律500条，立刑名20等，比随律减大辟92条，减流入土者71条。凡削繁去度，变重为轻者，不可生计。有定令1590余条。武德旧制，试殿于太学，以周公为先圣，孔子配享，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，以孔子为先圣，颜回配享。又删武德以来敕格，定留700条，只是颁行之。又定枷纽钱锁杖螭 皆有长短广狭之志。自张运谷之死，法官以出罪为戒，时有失入者，又不加罪。上常问大理卿刘德威曰：“近日行网稍密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此在主上，不在群臣。人主好宽则宽，好急则急。”律文：失入减三等，失出减五等，仅失入无辜，失出更获大罪。是以利各自免，敬就身闻，非有教使之然，未罪故耳。陛下倘依断以律，则此风利变矣。”上月从之。由是断狱平允。上以汉室欲作山陵，免子孙仓促劳费，有志在减葬，恐子孙从俗奢靡。二月丁巳，自为中至，因山为陵，荣观而已。甲子，上行幸洛阳宫。上至显仁宫，官吏以缺处置，有被遣者。魏征谏曰：“陛下以处置遣官吏，臣恐乘风相山，一日民不聊生，待非行幸之本意也。昔炀帝封郡县县时，视其封简以为赏罚，故海内叛之，此陛下所亲见，乃何欲笑之乎？”上惊曰：“非公不闻此言。”因谓长孙无忌等曰：“朕昔过此，买饭而食，就舍而宿，今公顿如此，岂得贤不足乎？”三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庚子，上宴洛阳宫西苑，饭鸡翠池。故谓侍臣曰：“炀帝作此宫苑，结怨于民，今昔为我有，正有宇文述、于是基培运之徒，内为产于外必聪明故也，可不戒哉？”房玄龄、魏征上所定心理138篇。丙午，召行之，以礼部尚书王圭为魏王太师。上谓太曰：“汝是圭，当如是我。”太见圭则先拜，圭亦以师道自居。圭子敬直，上南平公主。先是，公主下嫁，皆不以复礼是旧姑。圭曰：“今主上亲明，动寻礼法，吾受公主夜见，岂为深荣，所以成国家之美耳。”乃与其妻就席坐，领公主执凡行冠愧之礼。事后公主始行复礼，自归始。群臣复请封禅，上使秘书监严师古等一起礼，房玄龄才定之。下四月己卯，魏征上书以为：“人主善食者多，客中者寡，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？盖以阴忧则竭诚以尽下，安逸则骄恣而轻物，尽下则胡乐同心，轻物则六亲离德，虽振之以威怒，亦皆冒从而心不服故也。 人主诚能见可欲，则思知足；将兴善，则思知止；处高危，则思谦降；临满盈，则思益损；遇逸乐，则思准节；在晏安，则思后患；防拥蔽，则思严纳；及谗邪，则思正己；行举赏，则思因喜而见；施刑罚，则思因怒而滥；今世实思而选贤任能，故可以无为而治，又何必劳神苦体以待百思之任哉。